元旦小长假期间，高速公路通行照常收费，从日均流量看呈现逐年上升趋势，预计今年高速公路总体流量将较往年有进一步增加，特别是京藏、机场、京港澳、京开、京城五条高速公路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宣布，明年11家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将全部建起有特色的文创产品店，上百种商品中七成的售价都低于100元，届时像北海白塔、天坛祈年殿等公园的标志性景观都将火起来，让游客带回家。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学会了感恩，感恩生命有这么多正能量的人路过，给我们以启发以力量，心中的感激令我们渐渐懂得了珍惜，诸多的不完美让我们可以去尝试去原谅，知足带给我们更多的欣喜和勇气。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新年好。懂得珍惜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听到歌曲珍重。 人又再回望你，沾湿双眼沾红，难藏热恋及痛悲，多年情不知怎说起，再何地仍意痴关心你，无尽长夜为陪伴我怀念你，他方天气渐凉，前途或有白雪飞，假如能不想别离你， 追忆流金岁月，回味永恒经典。第三届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忆那些年》即将唱响，那些萦绕在耳边的经典音乐，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张学友在1993年发表过两张国语专辑，和前一张的专辑吻别翻唱粤语歌曲不同的是，在这年年底发行的专辑《祝福》更注重歌曲的原创性。 唱片在推出后好评如潮，并且成为历史上销量最高的华语唱片之一。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祝福》获得了1994年的多个华语乐坛重要奖项，而这首歌也因为寓意深长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以及张学友动情的演唱，已经成为了在学生毕业或者朋友分离的时刻，用来表达自己内心不舍和怀念的经典歌曲。 当我唱起这首歌， 这首是不论是男女老幼都知道的经典，在各地的流传度可能仅次于吻别，但相对来说，祝福表达的范围更广一些，人缘更广一些。张学友每次到内地来演出，有一首歌必定是他，足以证明他的传唱度。根据词作者丁晓文的描述，这首歌最初是用来描写学生毕业时离别的祝福，后来更广义上被用来对朋友、同学、家人、亲人以及未来等祝福。说这是一首好歌，缘由很多，词曲优异之外，大气流畅的弦乐，整首歌中女声和声的编配，以及学友醇厚饱满的音色和细腻的歌曲处理，都是歌曲好听的重要元素。 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 学友唱歌极其投入，能将每一句歌词都融在自己的情感里，每一句都情感饱满，且轻重拿捏非常到位。时而喃喃呢语般的倾诉，时而漫天花雨般的飘落，令人大饱耳福。这首祝福就是他全面唱功的体现，虽然听起来不难唱，但是真正能够唱好的极少。经典969，我是亚威，这里是长篇日历。花落才有花开，有散才有聚，若没了那一份无奈，又怎懂得珍惜呢？友情无处不在，它伴随你左右，萦绕在你身边，和你共度一生。张学友，祝福。 轻轻地滑落，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继续愁，继续忧，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冷和热，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伤离别，离别虽然 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多犹豫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上一夜 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为着烛光，让我们静静的等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眼睛中留着笑容，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多比不及的原因，曾以为

安然，让我又爱又恨，他的爱怎么那么深。我爱的人他已有了爱人，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我不可能。每当听见他或他说我们就像听见想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 时间、生命、生活，从来就没有暂停的按键。无论我们有多么希望自己仍然是孩子，可以肆无忌惮地大哭大笑，向着爱自己的人任性撒娇，可以对自己爱的人露出温暖的微笑，可所有的事情都在按部就班地继续。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2017来了，生活再继续，还要好好的热爱生活啊。 是你。

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再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 我们可不可以不用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自2013年教育部等部门启动实施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以来，学生自带课桌椅睡大通铺在地级危房上课现象在绝大部分地区已消除。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截至2016年底，中国多层次铁路网络初步形成，铁路营业总里程达12.1万公里，居世界第二，高速铁路里程达1.9万公里，居世界第一。如何吸引更多优秀教师流向乡村学校？海淀区教委开出了一份超值礼包，凡乡村学校教师人均每月可获3300元补助，单身无房者可在任期内免费使用公租房，全区1200余位教师将享受此项红利。2017年1月1号至4月30号，公交集团将试开通前门至八达岭旅游公交一线。据介绍，公交旅游一线单程73.9公里，票价为每人20元，持市政交通一卡通及各类免费乘车证件无效，身高1.3米以下儿童不占座位免票。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能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真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朋友别哭，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朋友别哭，我陪你就不孤独，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再哭。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再哭。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如今国内汽车的保有量是越来越多，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是越来越大，十次事故九次追尾，说明追尾是最为常见的交通事故之一。可有些老司机开了20年的车，也没有发生过追尾或被追尾的事故，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开车多年的老司机知道，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路段行驶，都不能使自己正对着前方的车辆，而应当往两侧稍微偏移一点，错开视线，因为这样自己的视线会更远一点，能观察到的路况也更多一点，要是碰上了紧急情况，自己也能及时的做出反应，而不至于追尾到前方车辆。如此一来，后方车辆能看到的路况也会更远一点，被追尾的概率也会下降许多。要是在行驶过程中，后车没有和自己保持安全距离，老司机都会通过轻点刹车、开双闪、间隔性亮刹车灯等方式告知后车，让后车车主注意车距。做到了这一点，就算是想被追尾也很难了。九六九温馨提示：点刹要合理用。如果在高速上行车，发现后车车速过快或车距过近，则可通过点刹来告诉后车车主要注意车速，以免发生追尾事故。其实说到底，保持车距是防止追尾最好的方法，不仅要和前车保持好车速，还要注意和后车的距离。如果与后车的车距过近的话，那就用上面两种方法来提醒后车注意保持安全车距。经典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希望各位车主在开车的时候都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形成较好的预判性，这样也就能避免很多事故的发生了。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

不必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天不散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 生活就好像是开水，不论冷热，只要有适合的温度就好了。生活是品味，不论酸甜苦辣，只要有适合的口感就好了。自己快乐比什么都重要。今天九六九，我是亚薇，愿你2017年有个新的开始，有一个快乐的开始。 照亮 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相逢的类似，情不自禁是 本难控制，你用我的结束成全你的开始，你也许会在某天想起遗憾的往事，说不出当时最爱的名字，我却要用我离开你之后的一辈子忘了你的样子。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